前的蜜语里做事在外，每当那分手辰光总是难分开，耐心等待每趟见面，趟趟总要讲再会。从春天送走秋天，一年四季在等待。明朝会，明朝会，困梦头里再相会。把爱的酸苦辣里最苦是在外，总希望从早到夜永远不要分开，送伊走起又送我走来，大家侪不肯再会。从春天送走秋天，一年四季在等待。明朝会，明朝会，困梦头里再相会。把爱人生舞台里分离又再会，分手难，见面更难，再会最可贵。不要流泪，何必悲哀，有志终为人更贵。从春送走秋天，一年四季在等待。明朝会，明朝会，但愿明朝就相会。